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咧就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运动员，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新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嘉宾主持雷洪德、余翠儿、何正刚， 港台体坛一二三，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就等邵志尧博士同大家拆解 AI 密码。 AI 系唔等我哋嘅，佢已经默默无声咁样咧，有咗四个浪潮嚟咗点噶啦。未来我最需要关注 AI 发展嘅，你觉得系咩？ 我认为就系科技伦理啦，因为科技嘅技术发展系可以一日千里或者一万里。 九月八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8日区议员周五喜将分批宣誓， 回港二全面恢复，来港二下周三推出， 支联会拒绝提供资料，邓炳强指法律跟进行动会很迅速。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成临时政府，白宫称无意急于承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啊，嚟到喺九月八号嘅朝头早，继续同大家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三十一见面啊！早晨喺千禧年代呢度有萧乐文啦。之前咧上个月咧，因为内地嘅疫情咧，见到广东省以外嘅地区嘅回港二咧就系安排咧就系暂停咗嘅。寻日特首咧就讲到话，因为内地嗰个疫情咧就回稳啦，咁啊今日凌晨起咧就会全面恢复翻咧回港二噶啦，就可以俾内地咧同埋澳门嘅香港居民可以免检疫咧翻嚟香港。不过就唔包括一啲地方嘅，譬如一啲内地中高风险嘅地区咧嚟香港人士咧就唔包括嘅。咁佢就话咧，即系喺上年11月啦，大约有200,000嘅人士嚟香港咧，系经呢个回港而翻香港噶，咁都系冇确诊，咁所以就系可以放心推行。另一方面啊，讲到一啲非香港居民咧，都可以经港咗好耐嘅呢个来港二咧，系免检疫嚟到香港。原本就五月推嘅，咁但系因为内地嗰个疫情咧就暂缓咗啦。寻日都讲啦，林太又讲到，就话9月15号咧就会推来港二，会喺两个口岸度推嘅，有深圳湾口岸啦，同埋港珠澳大桥嘅香港口岸咧，每日咧会有各设1,000个嘅名额，即系加埋2,000个啦。咁啊，可以嚟到香港嘅人士咧，只系要拎到呢一个嘅新冠病毒嘅核酸嘅检测阴性证明啦，抵港之后咧有定期检测等等咧，都要符合呢啲条件嘅。对于边啲人咧系方便咗，系咪主要都系做生意嗰啲嘅人士多啲咧？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会唔会呢段时间都要喺内地工作嘅人士都会关注呢一个嘅措施咧？电话旁边又请嚟一位朋友啊，有工总常务副主席陈祖恒，早晨。 系早晨， 早晨陈祖恒， 大家好。 点睇呢两个即系最新嘅新安排？讲到回港二就今日起全面恢复啦，下个礼拜三就推一个叫来港二嘅计划。你有冇特别留意到，或者你哋作为做生意嚟讲，系咪都欢迎呢个措施咧？ 绝对嘅。咁回港二嗰度，咁之前其实都行咗一段时间啦。咁从因为我哋做生意同内地好多来往嘅咧，咁其实都已经好辛苦，但系能够可以减少嗰个回港嘅嗰、那个即系要去做 quarantine 呢件事咧，咁即系隔离嘅话，咁其实大家都当身上态喺呢段时间都要接受到。咁14日大家都其实规划咗噶啦。 咁但係如果當時係話因為大陸嘅疫情而係要再加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我哋管理上面啊等等咧，都變咗好難做嘅事情。咁所以我哋絕對係好歡迎政府係取消翻嗰個隔離，而有翻呢個回港易俾我哋咯。咁而來港易嚟講，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第一步，因為從一個商務上面嘅需要啦，或者特別嘅情況嘅話咧，咁其實都可以減少嗰、那個叫做旅遊人士嚟香港嘅負擔，咁可以嚟到香港啦，咁另外亦都係喺大陸嚟香港做事嘅人，可能都可以選擇話嚟咗香港，再去第二度，再去公幹啊，咁樣變咗佢去到兩個地方，而隔離少一個地方，咁我覺得都係一個非常好嘅誘因。希望因為咁香港能夠可以再得到多啲嘅一個商務上面嘅便利，能夠提升香港嘅一啲嘅運作啦。咁而希望個名額能够根据我哋嘅需要而慢慢能够再提升咯。 嗱，最近讲一讲回港易先啦，因为其实之前就停过一个月到嘅，咁而家就恢复翻啦。你自己见到即系中间回港易停咗呢、這个全面去实施嘅时候，对于你哋做生意嚟讲系有几大影响 咧？其实都几大嘅，因为你叫一个同事去来同埋回嘅时候都要有个隔离嘅话咧，咁变咗佢差唔多等于一个月佢系冇办法去工作啊。咁而当系两个礼拜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将呢个时间计划在内咯。咁所以变咗一转咗系要来回都要隔离咧，其实系打乱咗公司啲人事安排嘅阵脚咯。咁所以而家咁样，我哋觉得系好好多噶啦。 即系如果两个礼拜嘅意思，即系话落嚟香港唔使检疫，翻去内地嘅话要检疫，你哋可以承受呢一个嘅检疫嘅时间，所以会咁样来回去喐动嘅咁样。 我谂最主要系我哋要明白疫情嘅发展，亦都要接受到话唔系净系我哋想点样国家嘅规划同埋一个疫情控制对整体公众嘅利益，我哋都大家都要体谅咯。 即系我意思系，即系喺工作上面，如果真系要咁样来回嘅话，就算喺内地做个检疫，你哋都会系宁愿系要做个检疫，都会落嚟香港嘅，定系都呢段时间都系保持住，都可能系分隔住先啦，咁定系点咧？ 其实真系睇需要嘅就系、是，有好多能够可以网上面啊等等能够处理到，我哋其实都开始习惯咗噶啦，但系有好多嘢其实都系亲身过去，咁啊尽量储埋。譬如三个月，咁啲同事咪要去一次咯。 来港易咧，来港易嗰个咧就系俾一啲非香港居民啦，咁就可以即系免检疫嚟到香港啦。咁但系都系头先嗰个做法啦，因为翻内地咧都系要有一啲嘅检疫安排嘅。有冇吸引力咧？对于做生意嘅人嚟讲， 我觉得系一个好似啱啱讲话系一个好嘅第一步。咁至少佢又系啦，原本如果佢嗰、那个代价系要两个礼拜再加两个礼拜嘅话咧，咁其实对一啲叫做从商务嘅人员嚟讲，嗰个代价其实都系好大咯。咁你话如果变咗得14日嘅话咧，咁佢都可以自己衡量，咁而知道佢翻去嘅时候有14日，但系佢出嚟嘅时候能够可以嚟到香港做到佢需要做嘅嘢，或者一啲叫做个人嘅急需嘅一啲嘅情况嘅话咧，咁我谂都系已经减轻咗嗰个旅客嘅负担。咁另一样嘢我想讲嘅就系话，如果佢能够嚟到香港，而佢再需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再去做佢需要做嘅嘢，咁而去到嗰个地方亦都唔需要再隔离，譬如新加坡，咁变咗佢一个14日嘅代价能够去到两个目的地啊，咁嚟讲佢能够再经过埋香港嘅话，咁都呢个系都系令到香港嘅一个去香港嘅吸引力同埋成个旅程嘅吸引力都会大大提高，咁香港系一个旅游嘅枢纽啦，咁所以我相信呢个慢慢都会有个好嘅一个吸引力，能够去将嗰啲人流等等提升咯。 即系啲行程可能都要调动一下，就令到成件事可能方便啲。但我头先咧听到你 系咯， 当个点。头先我听到你讲咧话嗰个名额方面你都关注，因为而家譬如来港易啦，就系、是、深圳湾口岸啦，同埋港珠澳大桥口岸咧，每日就各1000个名额嘅，系咪都觉得未必够用啊？ 我觉得是睇需要咯，我諗政府都是暂时设定咗一个1000啫，即係每个地方。咁但係即係话希望能够有个机制能够一路好紧密嘅留意件事。咁希望如果个需求提升嘅话呢，咁希望政府能够都可以及时能够将个数字提升咯。 你哋预目标去到几多先至係够用或者合适啲呢？ 我觉得1000，可能即系话大家要准备，譬如要1000好就应该去到2000咁样。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好一个下一步咯，系。 嗱，而家就两个口岸嘅，头先讲到即系深圳湾同埋港珠澳大桥。但系譬如以回港易嘅比较啦，其实机场都可以系翻嚟噶嘛。而家话来港易就暂时冇提到呢一个嘅。你自己觉得系咪应该开到去即系全国嘅非香港居民都可以用飞机方式翻嚟，都可以用来港易去面检疫咧？ 我覺得係應該係一步一步嚟咯。咁而家我諗係話佢來行咗來港而向呢兩個口岸啦。咁我相信如果呢兩個口岸一行落去穩定嘅話，咁而我哋睇到有呢個需要嘅話，我哋工業總會亦都會好主張咁去同政府多溝通，希望能夠機場嗰邊都可以開埋。因為譬如話你上海、北京啊嗰啲地方嘅人，咁佢都可以直接咁入機場嘅機場嗰邊入嚟咯。同意嘅。 嗯，但理論上係咪譬如做生意嘅，可能真係搭飛機嚟香港可能會？更加多或者比起陆路呢个口岸更加方便啊，其实 咁逻辑上面系绝对系啱嘅，不过从我哋从我哋做生意嘅嗰个角度嚟讲咧，其实响广东省过嚟嗰个咧系占大部分嘅，咁我谂行咗呢一步，咁跟住再行第二步机场嗰边啦，咁我谂我相信政府都系有佢嘅谂法噶啦，咁我哋要俾佢行咗，跟住我哋再睇第二步咯，系我哋都好雀跃，希望件事能够可以咁样行， 系。但整體你覺得今次算唔算係邁向兩地即係通關方面係真係行前咗一步呢？ 其實我哋都覺得係非常之好嘅第一步啦，好似啱啱講，尤其是喺來港二嗰度回港二之後一個回復翻之前我哋做嘅狀態啦。咁我哋工業總會都有同香港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嗰度都有溝通嘅。咁我哋都希望不斷提出俾佢哋知道通關嘅重要性，點樣能夠可以令到我哋嘅香港嘅商家能夠喺一個比較方便嘅模式嚟，佢係將我哋嘅香港同埋響大陸嘅一啲嘅生意上面能夠帶動得比較好啲咯。咁呢個係一個好嘅第一步。咁亦都要睇翻即係兩地嘅一啲嘅防疫嘅管理嘅方法嘅一個配合咯。希望能夠可以互通到，咁先會有呢個機會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陳祖恆，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陈祖恒咧就系香港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嚟噶，咁另外咧又想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有工联会理事长王国，早晨。 早晨啊，萧老板。 早晨，王国。嗱，亦都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会唔会呢段时间都要喺内地做嘢啊？或者对于而家最新安排，回港二同埋来港二，来港二就话喺9月15号起推啦，咁啊回港二就系、是。即係喺廣東省以外嘅香港嘅內地省市啊、澳門嘅香港居民咧，都可以係可以受惠到呢個安排嘅。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阿王國又想睇下你又點睇，因為你都接觸好多喺內地生活或者做嘢嘅人嘅，有冇點睇？尋日特首公布最新呢兩個回港二咧，就係、是、今日起全面恢復嘅；來港二就下個禮拜三推嘅。點樣方便到譬如內地生活嘅人士咧？ 呢個相當係好事嚟嘅，特別方便嗰啲咧係我哋內地港人咧好急需翻嚟香港要辦嗰啲嘅，因為我哋都收得唔少咧，特別係嗰、那個一個咧可能就係睇病啦，因為隔離咗咁耐咧，就算靠嗰個寄嗰藥物咧，可能都要翻嚟見醫生嘅。另一個就係有啲嘅急事咧，譬如探親啊，都要翻嚟去處理。我呢、這個另一個就係有一個新嘅情況嘅，就係等於我哋香港。我哋搞個消費券喺辦嘅過程裏面咧，有啲嘅長者都碰到啲嘅問題，特別咧申請嘅時候上傳身份證嘅時候咧，中間有啲都有啲嘅問題嘅，我估有啲都想翻嚟去處理呢啲嘅問題啦。 嗯，但係睇疫情咧，而家係咪內地嗰個情況，你都覺得係穩定啊，適合係放寬回港二或者推呢個來港二嘅？你覺得？ 我覺得呢個我哋香港係更加需要嘅，因為我哋香港係一個。國際大都會咧，係通過嗰啲人流，咁我哋都希望通過便利咧嗰個嘅通關之後咧，更加有利於我哋香港嗰個經濟嘅發展。我覺得內地喺呢方面咧，應該講做得比我哋香港走得更加前嘅，因為佢而家接種疫苗嘅人次咧已經去到20几亿嘅，咁佢接種嘅兩劑疫苗咧都差唔多超過咧接近80%噶啦，所以我喺呢度咧，佢哋做得係比我哋香港更加。要求更加高同埋更加緊。 因為我見到譬如話廣州咧喺週末嗰陣咧都有個案，就係、是本土嘅無症狀感染個案啦。咁因為而家成日都講話病毒係有潛伏期啦，就算你翻到嚟香港再做檢測，但已經係入咗社區啦。咁如果再做檢測本身又冇檢疫嘅時候，同個社區有接觸嘅時候，係咪都有個風險咧？即係透過回港二呢一個嘅計劃嘅時候，會唔會都可能會入咗一啲個案入嚟啊？咁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呢是要我們仲係要有一個密切的一個嘅觀察，但我覺得有些嘢咧係可以做咧，就話因為之前我哋講有啲試過回公義之後，啊，但係都講啦，有20萬人次嘅時候咧，都冇發現有呢啲嘅情況。揾另一個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香港同內地咧，可唔可以建立一個嘅防疫嘅措施或者嘅政策？我哋需要點樣講？我哋成日會希望可唔可以我哋香港同內地嗰健康碼可唔可以互認互通咧？咁啊就更加有利於，如果萬一出咗事嘅時候咧，有利於追蹤去處理嗰、那個控制嗰個嘅疫情咯。 嗯。嗱，回港二之前就停咗大概一個月度啦，而家就話全面係喺翻全國嗰度推啦，就俾啲香港居民可以免檢疫翻嚟香港啦。你覺得之前有冇話收到啲求助啊？即係除咗頭先你話譬如填消費券嗰啲之外，做咗啲乜嘢情況可能留喺內地又急住需要翻嚟香港，你哋又揾你哋幫手咁樣噶？ 哦，我最主要咧都係一個咧就係幫你病啦，另一個就係有啲急啲要有啲嘅探親啦。啊，因為譬如有啲香港有啲親人啲病重咗，你要想翻嚟。另一個咧就係長期隔離咗之後咧，譬如有啲嘅長者喺內面耐咗之後，想翻嚟香港探下屋企人啊，咁呢啲咧都係有個比較熱烈咧去想翻嚟香港，咁呢啲都會幫到咯，因為之前都係有一個嘅困難嘅，因為兩邊都隔離嘅，另一個其實內地只要放寬咗嘅，都有助於特別喺深圳裏面咧，就係七七七嘅三個七，就係七日隔離，跟住七日喺家居隔離度七日之後觀察。其實嗰度咧都係方便咗深圳嗰啲都想話，如果會更加便利咯。 嗯，另外咧，來港二就係講俾一啲非香港居民啦，喺廣東省啦、澳門啊嘅呢啲非香港居民咧，可以嚟到香港咧係免檢疫嘅14日啦。咁啊，經兩個口岸啦，深圳灣口岸啦、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啊。而家名額就話夾埋每日咧係2000個，咁不過都有個限制，就係譬如佢哋落到嚟係香港免檢疫啦，但如果上翻去內地嘅話，都要有一啲嘅檢疫安排嘅。你覺得有幾大吸引力啊？對於一啲非香港居民嚟講？ 我咧會起碼有個幫助咯。我先講就話，而家要解決嗰啲咧，可能要緊要嘅事咧，要處理嘅時候咧，會方便到呢啲嘅內地人嘅。我覺得呢個就可以遲少少，如果早啲可能會更加好啲，因為我知道之前都收到嘅，因為香港大學開學嘅時候咧，有啲內地學生想嚟香港嘅時候都碰到困難嘅，可能都要隔離。我覺得雖然遲咗，我覺得呢個都係好事，就係幫助到咧。可能好多要嚟香港辦事嗰啲嘅內地人咧，呢一個係方便，因為我哋香港點都係一個商業嘅國際商業嘅社會，係需要好多事務咧，可能要嚟香港辦理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方便咗呢啲嘅內地人嚟噶。 嗯，喺個名額上面咧，而家每日2000個，同埋佢而家就淨係喺兩個陸路嘅口岸嗰度推啊嘛，機場嗰度就暫時未推嘅。呢、這個又點睇啊？呢、這個？ 我哋覺得希望呢個係一小步咧，喺基礎裏面咧，可唔可以逐步咧佢擴大到其他嘅口岸嘅，譬如機場啊，其他嘅地方。因為如果2000個名額，相對以前我哋講正常咧，每日都差唔多有以十萬計嘅來往嘅話咧，其實呢個好少嘅部分，所以我哋覺得咧，呢一個雖然一個小嘅部分，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第一步。希望之後咧。其實我哋係希望爭取到地步咧，可唔可以有啲嘅因率少少嘅便利通關嘅？因為我哋香港同內地之間咧，仲有啲經常來往啲咧，可能仲未通到。譬如我哋講話中港貨車司機咁樣啊，因為佢屋企喺深圳嘅，但係咧而家都翻唔到屋企嘅。咁我哋都希望同內地裏面咧，可唔可以有啲嘅豁免嘅時候咧，都方便呢啲嘅我哋嘅港人咯。 嗯 ，OK， 好啊，唔该晒你，王国，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好，王国咧就系工联会理事长嚟噶，同我哋讲到咧，即系政府寻日公布嘅两个新安排，有关于回港二同埋来港二啊，又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有王先生，早晨。 啊，早晨，系就我觉得政府而家呢个安排咧，即系回港二、来港二个即系安排咧，就会加添咗一啲输入外防輸入的一些變數，我明白政府是要平衡經濟活動和防疫，是吧？那個平衡點在哪裡呢？平衡點我就建議呢，即是他們內陸那些，即譬如他有一會有1000個名額，但是呢就要檢測得密一點， 即係佢我唔知佢唔使去酒店啊嘛，去檢疫啊嘛，去酒店度隔離啊嘛，咁佢應該都好容易追蹤啫。如果每一千個，咁就政府都可以安排到人手，你日日驗又好，你隔日驗又好，點知要驗得密啲噶啦。 佢而家翻到嚟香港第三、第五、第九、十二、十六、十九都有一個強制檢測個， 咁咪太過疏咯，因為一流有流啦，你一個月都三萬人。落嚟啦，咁你始终哇有千分之一流喇嘅嗰度都影响好大㗎喎。咁我觉得唯一一个折中方法就係验得密啲，我諗唔係验几日啦，应该係验隔日验啦，我建议係隔日验囉。 OK， 唔該，拜拜。 好，唔該晒阿黄先生。黄先生就讲到有关于呢一个回港二来港二嗰个嘅新安排，头先佢就话觉得即系因为免检疫啦，翻到嚟香港咧，都应该要系验得密啲嘅。嗱，见到咧特首林郑月娥系寻日都讲到就话，因为内地嗰个疫情回稳啊，咁啊，所以就话咧今日凌晨起咧会全面恢复啦。回港二嘅，亦都系话容许内地以及澳门嘅香港居民咧系免检疫翻嚟香港嘅。咁啊讲到咧就话，其实上年咧十一月起咧就已经十一月计啦，就已经系到而家有二十几万人次咧系香港人嚟嘅，系经呢个回港二翻嚟香港都系冇确诊啦，咁所以就认为咧可以系放心推行嘅。咁啊，头先都讲到啦，今次呢一个嘅回港二咧，系唔包括咧一啲内地中高风险嘅地区嘅嚟香港嘅人士。嗱，暂时睇到系点样咧，就话截至寻日下昼三点啦，都系冇地区咧系列做高风险噶，不过就有三个嘅中风险地区。大家点睇呢两个安排咧？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捕，警方朝早到周幸彤位于中环美国银行中心的办公室采取行动，将他带走。另外，支联会话多名常委朝早亦都被捕，已经确认被捕的包括梁锦威、邓岳君和陈多伟。据了解，警方以没有遵从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的规定作出拘捕。支联会寻日在限期前并没有按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重申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亦都是不满国安处未有交代要求他们提交资料的理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表明，如果有人不按警方国安处要求交出资料，当局会迅速采取行动。由凌晨起，政府全面恢复回港二安排。除了身处内地六个风险地区之外，在广东省以外内地地区和澳门的香港居民亦都可以通过回港二返港之后豁免检疫，每日名额6000个，午夜起可以在网上预约。透过回港二计划回港并符合所有指明条件的香港居民仍然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并在入境之后注意个人健康状况至少14日。政府又计划今个月15号推出来港二计划，容许身处广东省和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计划的指明条件，入境香港的时候获豁免检疫。来港二计划亦都将会设配额制度，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每日各1000个，详情适时公布。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在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之后，他确信中国会设法与塔利班达成某项协议。当被问到会不会担心中国会资助伊斯兰叛乱分子的时候，拜登说中国和塔利班之间存在问题，因此相信中国会尝试与塔利班达成一些安排，就好像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伊朗一样。美国和七国集团盟友在应对塔利班反应一致，并禁止塔利班获得阿富汗政府储备。不过专家认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向塔利班提供资金，有关的经济影响将会消失。墨西哥暴雨引发洪水，导致一间医院停电，造成16人死亡。

2021年9月8日，区议员周五起将分批宣誓。 回港二全面恢复，来港二下周三推出。 支联会拒绝提供资料，邓炳强指法律跟进行动会很迅速。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成临时政府，白宫称无意急于承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昨日政府就公布有关于区议员宣誓的安排，这个就是其实源自于公职人员宣誓条例在五月中通过之后，现在都隔了差不多近四个月了，就会有一个新安排，就说211名的区议员会分成四批去宣誓。第一批就会在星期五，即是10号是宣誓的。今次这个区议员宣誓就会由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是做监誓人。那这首批这港岛区的区议员就获批的就25位，全部都是已经获得这个邀请函的。那就会是在10号，即是讲紧是来紧就会是在北角那个的社区会堂那里举行这个宣誓。咁啊，就要之后就要回复啦，究竟会唔会出席啦？咁如果系冇回复或者系拒绝出席嘅话咧，都会系等于系丧失呢一个嘅议员资格嘅。咁啊，宣誓之后咧，当局咧而家就话唔会即时咧系公布宣誓咧系咪有效噶。咁亦都话咧会尽快仪式之后咧通知宣誓有效嘅区议员啦，咁可以继续担任咧呢一个嘅职务嘅。见到咧，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都话，今次嘅宣誓咧系比较简单同埋直接嘅。对于整体嘅安排系点咧，入边嘅细节又清楚未咧？请你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有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早晨。 Hello， 早晨。 早晨，罗建熙。讲下今次寻日就讲咗嗰个宣誓嘅安排啦。咁啊，你自己预计即系整体而家区议会嚟讲咧，211名嘅区议员有几多个会去宣誓啦？有几多人系可以成功宣誓到咧？整体你自己评估？ 我就可能去估啦，但我估计咧，或者即系相信咧，留低嘅人可能大部分都系会觉得即系经历咗咁多唔同嘅风声啊嘅传言之后，咁都系觉得系会去做宣誓嘅人嚟嘅，咁所以我估计咧，咁就可能大部分都会啦，咁但系实际上系咪真系咁样，定系会唔会人都系去到最后呢一刻会有啲唔同嘅选择咧？咁好难去评估，但系我相信大部分留任嘅人咧都应该会去宣誓嘅。 嗯，大部分会去宣誓，但系过到关可以成功宣誓，又可以继续做议员，你评估又会系点？ 这个咧就系真系冇办法去预估得到，因为即系。佢究竟实际上会攞边条线去画啦？究竟佢个指标会系点样啦？咁究竟佢会如何去评估咧？其实系即系无人知嘅。即系我谂呢一个都系一个其实都令大家觉得好好难捉摸嘅一个地方啦。咁所以最后有几多人会过到关啦？可以继续去成为继续担任区议员咧？其实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大家都系其中一样都会观察嘅一个 issue 嚟咯。 嗱，我见到《星岛日报》啦嘅佢哋嘅报道就话，据了解咧，当中有超过50人咧都系触犯呢个负面清单嘅行为，咁可能咧就会喺宣誓之后咧被取消资格嘅。你自己觉得呢50人会唔会都有一啲系民主党嘅成员？或者你自己点睇？头先讲话整体就话相信大部分会去宣誓啦。民主党嘅党员入边系咪大部分都会去宣誓？同埋留低嘅又去宣誓嘅有几多过到关？呢个点睇咧？党内嘅情况评估可能会准确啲啊，因为你可能。 其实我觉得个差异都唔系真系好大，即系我自己会相信，大部分我哋啲党友都好咧，咁佢哋都应该都系会觉得自己系过到关嘅，应该会觉得自己系可以成功留任嘅，咁然之后佢哋先至会去继续喺度有一个咁样嘅。即会继续去留低到而家啦咁样，咁所以我相信我哋党里边都好咧，咁我 都係自己去，即係未，我未有同啲區議員逐個問啊，你係咪繼續去啊？或者會唔會會唔會就咁而家就辭職啊？定點樣？咁我冇問過呢一個問題啦。咁但係我相信大部分嘅黨友都可能會繼續去宣誓啦。咁但係宣完誓之後，咁究竟會唔會被 DQ 或者會唔會觸犯啲佢哋所以稱嘅負面聲單行為，咁然之後就會取消你嗰個議員職位咧。咁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而家嗰啲所謂嘅負面聲單，就係實在係都真係佢講係咩就咩，你都唔知係咩嚟。即係佢個負面聲單裏邊之前傳嘅傳聞就有多，又唔知有多幾條紅線咁樣。咁但係實際上咁嗰幾條紅線同個負面聲單究竟係如何去？釐定到出嚟，点样去画到嗰条线出嚟啊？原来呢几个行为咧，就等于负面清单啦。系咪一个好必然嘅一件事情，定系其实都系好随机，好佢即系政府自己讲系点就点咧？咁呢个系我哋冇办法捉摸，亦都系我哋觉得应该系咁样发生嘅。其实都已经讲好多次，即系条例通过，去到应该话由条例提出，去到通过完之后，之前嗰啲好多唔系风声话。有唔同嘅線之外，咁其實已經講好多次，就係嗰啲線其實大家都覺得完全唔相信係政府自己講咩就係咁樣。咁我都覺得呢個係好唔健康，亦都係好唔理想。咁但係而家個現況就係咁樣啦。咁所以我亦都冇辦法去估計究竟實際上有幾多人係會過到嗰條線咯。 頭先又講到話應該涉及一個即係取消資格嘅準則啦，即係講緊嗰個負面清單啊，涉及嘅線啊等等啦。你覺得整體尋日講嘅宣誓安排仲有冇啲乜嘢係清唔清楚？譬如有啲人都關心到有關於嗰個追討薪津嗰個安排嘅，你覺得清唔清楚咧呢啲？ 佢嗰個講法咧，咁當然而家都係未係好清楚嘅，我覺得。咁但係我覺得留低嗰啲同事呢，其實佢哋可能都已經係用一個最差嘅scenario， 最差嘅假設，因為之前嘅船嗰個都係話又唔知由一開始就要追討返到而家咁樣，咁佢哋繼續留低，咁我相信佢哋有一個假設就係嗰個就係一個 worst case 啦。咁究竟而家係點樣？即係當然佢又話咩？即係有啲最基本嘅咧，就係話咩會停止薪津啊？咁就係佢即係唔做議員嗰一刻，咁就會停止咗個薪津。咁呢個就基本啦。咁但係喺個追討啲問題上面啊，咁其實我覺得都係未清楚。 嗱，見到民政事務局局長嘅講法就係話，區議員喪失資格當日起咧，政府咧係會停止發酬金啦，同埋津貼嘅嗰個款項，佢就咁樣講。頭先你講到話追討方面咧，就你覺得可以再即係清楚啲啦，同埋你話都預咗可能係最差嘅情況，就係上任起計嗰啲薪酬都會被追翻。咁但係呢個黨有冇任何支援俾啲黨員嘅咧？其實有， 我諗我哋只能夠講就係大家嗰個嘅即係我哋可以掌握到嘅資訊咧，其實真係唔係好足夠啦。咁所以當黨友去做一啲決定嘅時間咧，咁其實可能佢哋都係要按住唔同嘅情況去做一個決定。咁但係每一個 case 實際嘅情況係點樣？我諗我哋之後即係再要去睇究竟實際個情況係點樣啦。但我相信我哋嗰、那個原則都係我哋可以盡量幫到嘅就盡量幫啦。咁亦都要衡量究竟實際上有幾多人係受牽連啦，亦都可能係要睇下實際上有幾多錢係受牽連啦。咁我諗呢啲部分都係要之後我哋要即係按住唔同嘅情況先至可以睇到實際上嗰、那個個黨嘅支援可以去到邊咯。 明白，即係支援都要睇翻之後實際再睇下點啦。咁但我就見咧，即係之前有啲消息都講話。有邊啲可能係比較會大機會啲被 DQ 取消資格嘅？咁提及過啦，報章都講到啦，有啲就話參與過民主派35+初選嘅，或者只係出過區議員辦事處做初選票站嘅咁。咁其中見到譬如民主黨陶謹申啊、鄺俊宇等等咧，都係涉及初選案啦。咁而家雖然係未被起訴啦，咁但係呢一個你估計嗰個 DQ 風險係咪都高危咧？算係。 我覺得咧。即係，因為其實我正如頭先講，即係其實嗰啲線對我哋嚟講係好難以理解嘅，即係例如初選案都好，其實就算而家47人係俾人 驚訝緊嘅，特別我哋有啲黨友都好，其實我哋一路都係話，咁我哋不嬲搞開都係搞疏選嘅，即係我哋都即係對於民主黨嘅同事嚟講，就係咁從來我哋都唔係講話攬炒啲乜嘢咁樣，咁但係都俾人拉曬。咁但係你話去到而家呢一刻，咁究竟我哋一啲其他相關嘅同事，可能係咪都會可以過到關咧？咁呢個就真係已經唔到我哋可以去估計咯。咁但係係啊，咁但係我正如我講，我覺得一個政府，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嘅話咧，其實佢係有理由，亦都係有個責任咧，係要向公眾講清楚究竟佢一啲唔同嘅政策、唔同嘅法例，佢條界線喺邊度。 嗯，我見政府咧，即系发俾区议员嗰个邀请信嗰度咧，都提到话，宣誓人咧必须系真诚信奉啦，并且系严格遵守啦，呢个嘅法定誓言嘅。徐英伟局长咧都寻日多次讲到话，宣誓之后，如果发现系有啲人系唔符合拥护基本法嘅话咧，等等啦，咁都会系可能会系交俾执法机构去跟进，即系可能系咪会涉及除咗如果你宣完誓之后，如果系唔合资格嘅，除咗会被 DQ 咧，被取消资格之外咧，可能有个风险就系、是可能是跌入法假誓的情况，有没有评估过这个的风险呢？ 这个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其中一个我们思考的问题的时候其中一个地方来的。但是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比较困难，就是比之前其他的问题更困难，就是当我们真诚地觉得那样东西是没问题的，或者觉得自己是符合的资格，我们都会真诚地觉得自己是可以是符合拥护基本法，也都是效忠香港特别行区这样。咁我好难去觉得政府会唔会觉得我唔系，所以咧我就要提前地去将呢一个自己去参与嘅宣誓嘅空间都缩窄埋咧，咁样咁呢个就真系比较困难，咁所以系个风险系存在，但系呢个好难去处理咯。 嗯。民主党咧就一路好多人都问啦，究竟立法会十二月嘅选举，你哋参唔参选咧？咁你哋就话今个月尾咧会开会员大会去倾啦。咁啊，见到咧全国侨联副主席咧卢文端呢段时间都有写过啲文章，其中最近咧就讲到话即系民主党如果系强行禁止党员参选咧，或者会触犯呢个港区国安法嘅。咁其实喺你哋大会倾去支持党员出选啦，唔支持党员出选之间，系咪都仲有第二啲嘅选择系倾嘅咧？会？ 其实我哋喺个会员大会里边咧，我相信我哋可能要做嘅决定，其实就相对简单嘅，咁就民主党派唔派人去参选嘅啫。 嗯， 咁其他嗰啲嘢咧，其实就即系以我过去即系咁多年，我哋嗰啲就住参选嘅会员大会去倾嘅话咧，其实都主要其实就系问呢个问题，就系嗰啲参唔参选。或者對於民主黨排唔排參選，其實呢個問題嚟嘅啫。咁其他嗰啲嘅後續啊，嗰啲其他係咪咩？好多人而家最近成日講，或者龍文端篇文成日講咩個人名義嗰啲咧，咁我哋係唔會特別喺個會員大會裏面去觸及呢啲咁樣嘅個別嘅 issue。咁所以我哋喺个会里面倾嘅，同埋我哋要去做一啲表决嘅，我相信我都仍然系维持系一个大嘅原则、大嘅方向，就系民主党会唔会派人去参选咯。咁如果之后有一啲其他嘅细节上面，或者一啲个别嘅人有啲唔同嘅取态，或者佢啲唔同嘅要去参选咩都好咧，咁我谂就系之后我哋要再睇下我哋可以用咩机制去处理。 嗯，但呢个就根据卢文端嗰个说法，就好似反映一个取态。如果你系唔俾佢哋参选，而啲党员亦都唔能够以一个嘅个人名义参选，或者系一定要退党先可以参选嘅，就可能反映咗民主党一啲取态，就会唔会系对于新嘅选举制度有一啲嘅挑战啊，或者唔满意啊咁啊嘛？即系会唔你认唔认同呢啲类似嘅讲法先？同埋如果系咁样嘅时候，有咁嘅取态嘅时候，会唔会因为咁都会俾喺大会就算系唔支持党员系去参选嘅时候？党员如果参选的时候都不一定要退民主党，可以用他们的方法去参选，会不会有这样的第三种的选择？ 我们过去呢其实一路以来都希望党友尊重我们的决策机制里面的一些决定，包括特别在会员大会里面，如果有一些决定做了之后，我们当然都期望党友去尊重的。这个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就是民主党是完全冇能力去强行阻止任何人参选嘅。 我哋只能够即系讲咧，就系佢要退党去参选嘅民主党，其实完全冇办法去阻止，都系唔会去阻止。但系我哋会有一个问题或者政治伦理上面，就系当民主党决定咗唔参选嘅时间，咁如果有啲党友佢自己系都要参选，但系佢又系党友，但系佢又唔认同呢个决定嘅话，咁佢系应该作出啲咩选择？咁呢个其实就系一个政治伦理嘅问题，而唔系一啲好简单嘅一啲规矩嘅问题嚟。即系所以嗰个对我嚟讲就系我哋既然过去一路以来都系做开一啲大方向上面嘅抉择啦，咁我觉得我哋都仍然系做一啲大方向上面抉择嘅。咁当然有唔同嘅人可能会有唔同嘅演绎嘅，但系我谂我哋去做呢个选择嘅时间所以佢大家会考虑嘅范畴啦，咁其实都会系好唔同嘅，即系好阔好多。咁但系即系如果对卢文端先生又好，或者对一啲人嚟讲，佢哋只系接受一个解释，就系、是、你参选就系你接受，你唔参选咧就系你开心，你觉得个选举制度好咁，我就真系冇办法啦。咁但系我谂我哋嘅党友去考虑嘅时间，其实都系喺好多唔同嘅方向都会考虑。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罗建熙，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罗建熙咧就系、是、民主党嘅主席嚟嘅，咁同我哋讲到咧有关于区议员宣誓呢个嘅最新嘅安排。咁另外都想咧请另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因为如果喺区议会嗰度宣誓之后，有一啲嘅区议员系再进一步被取消资格啦，咁成个区议会嗰个运作又系点样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啊，有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副主席，亦都系经民联嘅成员嚟嘅罗晓峰，早晨。 早晨，你好，主持早晨。 早晨，罗晓峰，点睇因为你之前都系区议员啦，想睇下你点睇最新呢一个嘅宣誓安排，你有冇留意到啊？都 有见得到嘅，就系嚟紧礼拜五会开始陆续去进行宣誓嘅工作啊嘛。 但系呢个你自己点睇啊？成个安排上面，因为譬如今次见到就话宣誓之后都唔系即时会讲有冇效啦，会喺仪式之后再尽快通知一啲宣誓有效嘅区议员啊等等咁样，成个安排或者嗰啲追讨新津嗰啲嘅安排嗰啲资料，又觉得清唔清楚咧？ 我相信啦，政府部門佢哋咧就會依法施政啦。佢哋將關於追討薪津嗰度嘅話，佢哋梗係跟翻佢哋原有嘅安排，稍後嘅工作開始再講啦。而佢哋進行一個宣誓嘅話，其實我都覺得合情合理嘅，即係正正呢個好似個婚姻契約嘅情況嚟啫嘛。你要服務市民，你答應政府走入呢個制度裏面服務市民，你都要去遵守翻我哋原有政府部門佢哋所訂立嘅規矩咁樣。所以佢哋期望啦，期望而家留任喺度嘅區議員啦，都盡快去宣誓啦，亦都唔好去。特别是整个宣誓过程里面去作出任何的玩嘢啊、挑战啊的工作咯，希望认认真真做回好我们区议会在地区上面的咨询架构的角色咯。 现在暂时就只是知道港岛区是几时啦，之后那三批都未知是怎样。你觉得只是一次过做完会好一点呢？其实 都要看回政府部门他们的整个安排啦，个人手足不足够啦，局长可不可以一个人走几场去进行这么多个的監誓的工作啦，都要睇翻政府嗰邊嘅安排嘅。 嗱，今次點睇？如果喺呢一個宣誓之後，會唔會預計區議會內會有進一步一啲區議員會被 DQ 啊，會取消資格啊？咁成個區議會嗰個運作，你自己有冇諗過係點啊？評估過咧？ 其實當初區議員咧，佢哋既然19年之後，佢哋憑著政治風暴，佢哋之後去上任之後，佢哋就應該認認真真去做好我哋嘅社區上嘅民生治理工作。咁佢哋我唔清楚點解佢哋會因咩事啦，係一大輪嘅辭職啦，佢哋自己先至知道自己心中有冇違反咗一啲嘅所謂嘅紅線嘅規矩啦。咁但係有陣時候譬如我喺個社區上面一定要服務緊大家嘅時候，有陣時候留意得到佢哋同人哋宣佈嘅時候，佢哋講明自己係因為身體不適，又或者腳痛，又或者等等唔同嘅健康理由去進行辭職嘅。咁就似乎好似同成日新聞所講，喂，因為一啲嘅政治打壓，又好似有啲分別喎咁樣，所以其實我真係唔太清楚點解佢哋會因為根本都未正式宣誓，你可以取消宣誓先，唔得嘅你未 你未完成咗呢個工作咯，你未DQ 又好，或者點都好咯。咁但係睇翻佢哋有陣時嘅面書 Facebook 啊，自己嘅話，佢哋講明自己身體不適而辭職嘅。 嗯，唔係我意思係即係話因為我見到譬如報章咧都講到話，而家212個區議員就話預計可能都會仲有進一步啦，有50個度咧係會被 DQ 嘅，呢個《星島日報》嘅講法嚟嘅。我就喺度想了解就係區議會你預計即係再少啲區議員啦，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嗰、那個運作嘅影響係點？ 這個事實嚟嘅，由於太多嘅初啦，有好多嘅區員啦，而家差唔多得翻200零個區員啦，無可避免地，其實我哋唔同界別嘅區議會、唔同區嘅區議會咧，其實好多本身嘅區議會大會又好，或者委員會嘅會議都好咧，都係開唔成嘅。我哋以即係我熟悉嘅大埔區為例，佢哋由當初我嗰屆在任嗰時得5個委員會，佢哋今天開夠7個，咁但係到今天為止，其實不論是我見得到交通事務咧，好似係政府主席都係辭職走咗人嘅，規劃房屋亦都係冇咗正主席嘅。 嗯。 大家好關心嘅醫療教育、社會健康嗰啲，亦都係冇咗主席嘅。咁呢啲唔同嘅委員會冇咗主席，再加上冇埋啲委員嘅話，其實無可避免地係會影響咗個委員會嘅工作進度，同一時間亦都加重咗其他仍然在任緊議員嘅工作負擔咯。 嗯，嗱，你就係大埔南分區委員會嘅副主席啦。分區委員會喺呢啲位可以點樣幫到，即係補替到區議會嘅一啲做唔到嘅嘢咧？ 就算是以往都好啦，其實我哋分區委員會初成立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同區議會你叫做一個分工嘅工作都好，協調嘅工作都好。譬如佢哋區議會嘅有啲嘅議題性嘅項目，咁佢哋嗰邊跟進。我哋分區會嘅話，其實係同政府部門係包括係環境衛生啊，一啲嘅康樂設施嘅規劃上面啦，我哋都一直跟進緊嘅。咁但係今天啦，既然我哋最近呢次5000蚊呢個消費券為例，我哋見得到點解會大埔區都會有一個嘅5000蚊嘅消費券站啊？其實背後會唔會意味著，喂，政府都 mention 得到，喂，大埔呢邊其實好多當初填錯表或者特別多嘅老人家，佢哋搞唔掂喎。咁而佢本身大埔嘅話係以泛民主派為主導一個議會噶嘛，係咪當初呢一班新上任嘅素人議員，佢哋 handle 唔到呢站，導致到今天有咁多嘅消費券啊填錯表填錯咗資料咧，要再開翻個街站，開翻個站係大埔呢邊度做咧。而我近排我哋呢啲分區會裏面，我有政黨嘅資助之下， 羅曉峰啊，因為咧應該都想問多少少，因為你頭先講呢個情況，同埋分區委員會成個功能可以點樣幫到手。轉頭翻嚟揾你再傾一陣好嗎？ 好啊， 好啊，唔該曬。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东方日报》报道，政府要求区议员宣誓效忠特区和拥护基本法，昨日终于有眉目。当局将会陆续分发宣誓邀请函给现任区议员，有关人士需要确认出席，否则将会失去区议员资格。宣誓仪式会分四批进行，第一批的是港岛区的区议员，预计有25人，会在今个星期五在北角社区会堂举行仪式。政府透露479个区议员当中，有260人自行辞职，另外8个人因为拘禁和离开香港而失去议席。目前有211个现任区议员要宣誓。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相关报道就提到，七月初政府放风，话民主派会因为曾经做负面清单行为被取消资格，会被追讨自上任起计过100万元的薪津。到超過200名泛民議員辭職之後，官方風聲再變，指最新點改為在宣誓條例刊憲生效的5月21日。昨日政府就宣布所有區議員都會獲得邀請宣誓。有民主派認為政府早前放風，危言聳聽，到現在對宣誓安排仍然有疑惑。明報報導。 大公報的報導，已經接種兩劑新冠疫苗的抵港外佣，最快今個月20日開始可以入住大嶼山竹篙灣檢疫中心接受隔離，每日的住宿費大約500元，合共有800個單位，開放前一個禮拜接受預約。有醫學專家建議，檢疫中心工作人員要做足3項要求，包括加密檢測次數至到每個星期2次，確保防疫措施滴水不漏。大公報的報導。 文匯報報導， 酝酿近半年的来港易计划终于敲定中秋前一星期，即是下星期三推出。内地和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可以用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口岸每日合共2000个名额来香港免隔离，回程回去内地仍然要接受隔离检疫。有分隔两地超过一年的跨境家庭视之为中秋节来港团圆的良机，希望是一个开始。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雪昌表示，来港易对香港的防疫风险不高，因为现时有限额制度，亦都有要求他们做多次核酸测试，一旦内地有确诊个案，当地都会自行封区和限制人流活动。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中央日前宣布前海深港合作区扩区，深圳市委常委会昨日召开会议，提出三大发展方向，包括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吸引更多港澳青年到深圳工作和生活。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联络官洪慧文说，他和前海管理局正是与特区政府沟通，争取兴建新铁路连接两地，又认为要重新审视土地规划。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今期居屋可供发售的单位数量是复建居屋以来最多，但是经过超过三个月的拣楼程序，销售步伐已接近尾声。据房屋署的资料显示，今期居屋只剩低粉岭皇后山山丽苑的开放式单位可供选择，亦都只剩低单身申请者可以拣楼。昨日再沽出77伙，只是剩低大约173个单位。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超过200个区议员辞职，部分区议会更加陷入半瘫痪。即将举行的宣誓仪式，临场会不会出现意外？仪式过后会不会出现取消议员资格潮？仲要看下到时点。社评说，区议会作为地区咨询组织，有它的存在价值，应该早日重回正轨，聚焦地区事务，将应做的事情办好。明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说，港府终于恢复回港易，内地不少港人是打工仔，来港之后返回工作地区就要隔离最少14日，怎样可以返工呢？回港易对他来讲可以讲是得物无所用，而内地人来香港旅游返回自己家乡亦都同样要隔离，不会因为旅游而打烂自己饭碗，吸引力大打折扣，对刺激本港市道实在不宜乐观。东方日报政论。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下星期三凌晨起启动来港易计划，名额每日2000个，通关之门小开，算是迈出了一步。社论说，目前设定的名额和过去正常时期入境的人数相差极大，实际需求亦都远不至此，加上内地目前安全水平高，名额实在应该大幅增加，加强对经济的提振作用。星岛的社论。 信报社评说，中央政府继推出横琴方案之后，再发布前海方案，为求令到前海合作区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全国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以及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社评说，中国面临大变局，特别是美国不断针锋相对，中央锐意发展大湾区，既是为香港提供一片新天地，亦都是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性布局。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对出，咁而家龙尾喺北假山花园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有坏车阻路，龙尾喺北假山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龙盘苑， 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擠塞，觀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寧道擠塞，車龍喺牛頭角下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喺新界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光板田村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骏景园。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咁最主要都系慢线就车多，龙尾喺白石角。咁再提提大家啦，较早前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海旁道啦嘅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咁而家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海旁道嘅封路就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港台体坛一二三。 我是叶蕴仪，大家听我播歌播得多啦，有没有想过同我一起做运动、看运动、听运动、感受运动呢？记得留意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2021年9月8日，区议员周五起将分批宣誓， 回港二全面恢复，来港二下周三推出。 支联会拒绝提供资料，邓炳强指法律跟进行动会很迅速。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成临时政府，白宫称无意急于承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區議員宣誓，就話而家200多名區議員嚟緊會分四批去宣誓，第一批就會係星期五啦。咁啊，都講到話宣誓完之後咧，唔會即刻知道個宣誓有冇效噶，不過就話會盡快儀式之後咧，通知宣誓有效嘅區議員，就話最快即晚咧係會獲得通知噶啦。咁啊，至於一啲有懷疑唔能夠完全信納佢係咪效忠啦，同埋擁護嘅話咧，咁就會係是会俾机会佢申述啦，再由监誓人啦，即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咧去判断嘅。咁啊，监誓人有需要嗰阵咧，亦都可以系征求进一步嘅法律意见。如果最终嘅决定咧系宣誓无效嘅话咧，即系话区议员嗰个资格咧，亦都系即时丧失噶啦。咁头先你都讲到啦，喺区议会嘅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有啲区议员咧系因为被取消资格咧而影响到嘅人数会少咗啦。咁喺分区委员会方面有冇啲乜嘢嘅工作啊功能可以又担当到咧？继续同罗晓峰倾下。罗晓峰咧就喺电话旁边嘅，有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副主席，亦都系经文联成员罗晓峰。早晨。 早晨，你好，主持早晨。 早晨，罗晓峰，继续讲下先。头先你讲到就话，即系消费券嗰个情况啦，即系都觉得有需要喺区内咧，有一啲人士系帮佢哋手嘅，即系除咗区议员之外，咁可能市民都需要喺一啲实际嘅工作啊，或者一啲同政府，譬如申请一啲表上面咧，都可能系要揾人帮手嘅等等。但我就想知啊，而家区分区委员会咧，你哋系冇分区委员系有一啲地区办事处噶嘛？系咪噶？以你了解。 以我了解是没有的。 咁譬如即係我从一个市民嘅角度去睇啦，话分区委员可能会分担到一啲区议会或区议员嘅工作啦，但你哋譬如有冇办事处咁样，譬如有冇一啲区议员办公室有啲助理咁样，譬如一个市民真係要搵你哋去帮手，可以点样搵你哋帮手呢？而你哋系咪有足够嘅能力去帮到呢？ 所以刚刚我哋讲开5000元消费券呢个issue啦，最基本，譬如我哋本身，我哋以往我哋有政党背景嘅，我哋能够自己开到个政党支持之下，我哋开到个 小細細地嘅社區服務處。咁雖然儘管人手不足，真係人手係比起以往做緊區議嘅時候咧係好不足嘅，咁但係都叫做勉強定下。咁但係好似主持人你所講，就係、是、喂其他嗰啲入咗我哋呢個分區委員嘅委員，譬如可能係校長代表又好，或者係啲嘅法團代表都好，佢哋冇辦事處嘅情況之下，又要佢都想入得個委員會，都係都希望可以服務到市民噶嘛。咁我想呢個位置，其實政府既然今天分區會係區議會嘅失效咗之下，佢個角色越嚟越吃重嘅時候，可唔可以提供一啲嘅類似實報實銷嘅機制之下，去作出一個嘅辦事處支援呢？因為佢哋都係要面向市民噶嘛。又或者好似啱啱主持你所講，就係、是、會唔會可以有少少嘅實報實銷嘅機制之下，佢一啲嘅人手津貼咧等等，咁令到佢哋都可以加強翻同市民之間嘅接觸咯，而唔係就好似流於亭台流閣咁樣樣咯。 即係可能有啲財政嘅支援又實報實銷咁，但我就想知啦，做分區委員會都未必好，可能個個好似阿羅曉峰你咁樣會願意或者可以付出到咁多時間。好似頭先你講到啲校長嚟嘅，根本可能已經有一份係正職嘅，亦都未必個個係可能做到同區議員或者願意做到同區議員一樣嘅職能嘅。咁呢啲人又點樣處理呢？即係大家譬如市民嚟講，點樣對於分區委員有一個嘅期望喺度呢？係咪期望佢哋全部都等於或者做到區議員嘅工作呢？ 這個就係啱啱另一 part 都要講嘅，就係、是、除咗我哋自己自身，即係你譬如入咗呢個委員會架構裏面，去為呢個社區作出貢獻嘅時候，你無可避免就係時間分配上，即係可能嗰啲由佢哋代表佢哋自己去點樣分配翻嘅時間，但係就絕對不能夠話，我自己是校長㗎，我或者係法團㗎，我哋唔係再係以往嗰種，我哋純粹我哋管理我自己嗰個校長呢個工作，或者我法團呢個工作，大家係要出嚟一齊去行多一步，去幫手去管理好又好，治理好又好個社區，加強翻個接觸市民面。另一方面，其實都我哋自己有責任啦，政府部門都有責任，加強翻宣傳翻分區會嘅角色同埋職能咯。 但分區委員係咪真係願意咁做咧？即係你嘅睇法就話希望大家行多一步，行出嚟就唔係淨係睇翻自己本身個嗰棟大廈或者嗰間學校嘅嘢。呢個係咪一個普遍分區委員嘅諗法嚟？ 呢一個嘅話，我相信每一個委員，佢哋既然入得呢個委員會嘅話，就以我哋自己大埔南呢個啱啱新成立嘅話，其實我會前我哋大家傾下偈，咁都係願意嘅。不過就啱啱我哋正所講、就是，就係喂，我哋願意嘅時候，都要有好似主持人啱啱所講，我哋都有個 office 或者要有個人手津貼，我哋先至可以再向前邁進多幾步去服務市民噶嘛。係啦。 你哋有冇話即係另一方面有啲講法就話，始終你哋唔係投票投出嚟啦，分區委員咁可能未必有一個嘅民意嘅認受性或者代表喺度。同埋另一方面有啲人都提到話，即係可能分區委員會同區議會有少少分別，就係可能有個透明度啦嘅分別啦，或者可能查閲一啲會議記錄都未必咁容易嘅。呢個係咪有需要改善呢？ 我相信係個議會裡面的一些文件記錄啊，各方面的話都可以做得更加公開透明的。譬如我們剛剛新上任的時候，我們大埔南剛剛今天大概三月左右，今年度才開，那時候我們要求一些會議記錄啊、出席記錄啊，都要公開透明給所有的市民知道。第二的就是我們都期正正是剛剛所說，我們其實每個委員都期望可以向前行多步，我哋都想多啲接觸市民嘅，我哋都願意去。譬如我哋早前幾個議題，包括一啲嘅社區上嘅民康設施嘅規劃又好，或者係交通設施嘅規劃都好，我哋都係走到去社區上面去接觸市民嘅意見，或者同埋啲政府部門去進行一個視察。然後我以我自己為例嘅話，我再喺個工作平時行上工作單張上面都向翻啲市民再宣傳，我哋個分區會嘅做成點樣呢？我哋希望其實政府可以加強翻一啲嘅啱啱所講資源或者係宣傳多啲嘅渠道，譬如我哋一啲嘅市面上嘅一啲嘅展示廣告嘅街板啊嗰啲嘅話，都希望可以做得到咯呢方面嘅角色咯。 接觸市民之外，頭先講到接觸官員咧，同區議員嚟講有冇分別咧？分區委員嗰、那個即係譬如要召見一啲官員嚟講，會唔會真係會咁容易去接觸到咧？ 嗱，用平情而論，無可避免地咧，區議會喺政府裏面嘅認知度，政府各個部門嘅認知度裏面咧，都係較高嘅。咁分區會咧，我哋曾經開第一次會議嘅時候啦，都有嗰啲個別嘅政府部門啦，就拒絕出席嘅，唔嚟嘅。咁其實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哋今天分區會被賦權，我哋嘅角色吃重咗，加上區議員佢哋好多人辭職離任啦，喺個社區上真空咗嘅時候，其實政府唔同嘅政府部門，即係 上而下的賦權，你都要同其他政府部門講，喂，分區會嚟緊都係地區上面一個好重要嘅諮詢架構組織嚟嘅，唔能夠再係好似以往嘅態度咁樣拒絕出席唔嚟，當係一個嘅平台流角嘅部門咁樣唔出席呢啲嘅會議咯。譬如我哋早前傾一個嘅房屋規劃嘅題，我哋大埔有好多新落成嘅房屋，規劃處部門佢哋可以拒絕出席嘅時候，咁呢個咩一個唔良好嘅表現咯？ OK， 好，唔該曬你，羅曉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羅曉峰咧就係經民聯嘅成員咧，亦都係大埔南分區委員會副主席嚟嘅。嗱，請多位嘉賓啊，講到區議員宣誓。有留任而家系區議會嘅其中一位嘅成員啊，有深水埗區議會主席，亦都係民協嘅陳德成，早晨。 早晨，早晨，李 姐。早晨，你好啊！頭先就講到一路講到，即係尋日政府就公布呢一個嘅區議員宣誓嘅安排啦。你自己點睇整個安排嘅公布啦？資料清唔清楚啦？同埋自己預計民協入邊有幾多個區議員都會係宣誓嘅咧？又 嗱我諗。去到今天，即係由七月一路有風聲話會有即係政府安排宣誓，去到今天等到九月，差唔多九月中啦。咁已經對好多同事嚟講都冇咗一種感覺，即係冇咗一種好當時即係有一種話好擔憂嘅感覺嘅，即係包括咗無論係追新又好，或者係。会唔会有喺宣誓以外嘅其他有冇触犯咗其他法例嘅情况都好，咁我谂去到今天大家都处之泰然，即系我见到好多同事都系好努力咁做翻地区嘅工作，照样帮长者填紧一啲申请消费券嘅表格吓，弥补政府之前有一啲即系。令到好多老人家攞唔到錢嘅各種疏漏，咁大家都好忙於地區工作嘅時候，其實都唔係好記得咗宣誓呢回事。即係話其實我哋都已經慢慢消化咗，消化咗種恐懼嘅情緒。因為事實上成個宣誓裏面我哋都變得被動。佢幾時宣內容係點？最後會否被接納，咁呢啲完全都係被動嘅狀態底下，我哋不如花多啲精神喺翻自己地區或者喺即係服務區域上邊啦。 咁而家係咪即係？ 咁我哋網上流傳咗啲嘅即係宣誓內容啦，咁某啲區議會譬如港島區咁都有收到民政事務局嘅信件，咁其實裏邊即係個內容都好詳細啊，包括場地安排啊、宣誓嘅程序啊，以至到係你即係衣着啊咁樣，或者唔可以帶咩物件啊。咁我就甚至宣誓嘅格式都有三種啦、啊。咁好詳盡咯、啊。咁但係似乎就即係如果只係俾三至五日時間你去決定。系咪即系参与嗰个宣誓咧？咁呢个系时间比较仓促，可能有啲议会同事自己本身有工作安排，甚至有啲同事仍然有机会上 court 嘅，咁嗰啲就我唔知道系咪已经当中系走晒咧？咁包括有啲区议会可能咁啱系咪有会期嘅时候，系咪都要停咧？咁我谂系咪走晒咧？我唔知道，所以而家变咗。只是見到一個港島區的區議會要宣誓，即是整個港島區區議會所有區議會宣誓，未到九龍西或者九龍東啦、或者新界西、新界東，咁係咪都仍然係夾緊每個區議會？因為九月開始其實就好多區議會復會㗎啦，甚至有啲就算未真正復會大會都可能都有機會係選翻政府主席啊。咁或者一啲小組會其實係根本冇停過噶嘛，咁嘅情況下係咪需要夾呢啲時間而可能唔會即係一次過公布曬所有，然後逐個字牙膏咁樣公布咧？咁我哋又係一個未知，咁可能九月之後下一次可能去到十月先至有第二場，我哋都唔知。咁所以咁多不知不確定嘅方向底下，我哋仲要花咁多心力去理。不如我哋多啲時間嚟翻地區啦。 OK， 但係追薪酬嗰方面咧，因為我見到 民政事务局长嘅讲法啦，就系话区议员喺丧失资格当日起咧，就会政府会停发一个酬金同埋津贴嘅。咁但系有啲人就问到，其实会唔会追讨翻之前咧，就好似冇直接去解答到嘅？呢、這个会唔会都系你哋嘅关注之一咧？又 我相信由七月开始，甚至可能更早嘅时间，那个放风。就話會即係追薪酬呢樣嘢咧，可能即係去到今天，其實都冇一個政府部門包括民政事務局都冇一個好具體嘅說法、解說或者解釋，甚至係交代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不明不白嘅。即係有一部分嘅同事佢辭職的，而且確係有考慮過呢一個追薪酬。在里面的即 是 当时第一阵的讲法就是会追可能是上任以来的嘛，即是2020年一月上任以来、去到即是宣誓被 DQ 啦，那么那个那么长的时间可能过百万的，那这个是一个说法嘛，跟着去到七八月的时候又说不是、可能是只是追五月、即是这个宣誓条例那个修订之后嗰幾個月啫，咁得十零萬啫，咁又係冇人出嚟解釋。去到今天又係即係可能係傳媒嘅即係方面咧，一知就話啊唔係真係計係宣係咪宣誓無效嗰日先係係咧咁。嗱、我覺得作為當局即係責無旁貸嘅，一定你要讓參加遊戲者去。即係知道成個遊戲規則嘅時候，你應該講明每一個條款嘅。 嗯， 即係你冇可能話每即係不明不白啊，去俾我哋落場，但係又唔講曬裏邊所有嘅原則啊，包括發放薪酬啊，或者追討薪酬嘅細則嘅時候，咁對於參加者係直接不公。我諗任何遊戲裏邊。你唔講明規矩嘅話咧，對任何參加者都唔公平嘅。咁何況呢個係一個咁嚴肅嘅公職人員啊，一個咁香港咁重要嘅議會平台咧。 嗱，最後我想問啊，因為有啲人都提到話，可能喺宣誓之後有一啲議員進一步咧係被取消資格嘅。區議會嘅運作點影響分區委員會，又幫唔幫到咧？呢個位 嗱，我理解有部分區議會可能真係少太少人啦，即係少到係可能。三個或以下咧，其實對佢哋選舉政府主席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咁因為政府主席都選唔到，你跟住落去要 call 會咧，係即係非常之艱難。甚至將來佢哋點樣去做翻好本身現有嘅委員會，即係一啲或者小組嘅工作咧。咁呢個係每個區議會都要俾出佢哋嗰個智慧啦。因為譬如深水埗區議會為例，我哋都要俾佢即係合併一啲委員會同埋小組啦。如果唔係，根本係冇咁多議會同事有咁嘅時間去一個孭幾個小組或幾個會。咁、所以呢一方面就要嗰區嘅區議會同事去即係考慮翻嗰個當區嘅情況，係咪需要合併啊，或者係改組啊咁樣。 好啊。 你主要分區委員，分區委員我就即係第一呢、這個係唔係民選嘅一個組織啦。咁 你陳德成啊，不如我轉頭揾你講埋呢一點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捕，警方朝早到周幸彤位于中环美国银行中心的办公室采取行动，将他带走。另外，支联会话多名常委朝早亦都被捕，而确认被捕的包括梁锦威、邓岳君和陈多伟。据了解，他们涉及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的规定提供资料罪被捕。

嘅新光中心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系近住狮隧入口至到泽安村嗰段咧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比较挤塞，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就慢车，排到城市花园。咁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9月8日，区议员周五喜将分批宣誓。 回港二全面恢复，来港二下周三推出。 支联会拒绝提供资料，邓炳强指法律跟进行动会很迅速。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成临时政府，白宫称无意急于承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区议员宣誓，200多个区议员就会分四批，咁首批就会是港岛区的区议员先啦，礼拜五就是会开始的啦，这个的宣誓程序。拒绝出席的话呢，现在就说会丧失区议员资格的。刚才就讲到分区委员会会不会可以即是代替到或者帮到区议会一些的工作呢，在如果有进一步的区议员少了的时候。继续跟陈德成倾，陈德成呢就是深水埗区议会主席，也都是民协的来自。可唔可以讲翻头先分区委员会嗰一点啊？对于帮区议会方面， 第一分区委员咧就是民政事务局委任嘅，咁当然就好多有一讲法就是佢并唔系一个民选产生咧，佢如何去面对市民咧？即系好老实讲，区议员嘅角色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要就係正正要面對市民，因為唔單止係向政府反映市民嘅意見，更加係成為咗市民對政府不滿嘅一個出氣袋嚟嘅。即係依個好老實講，就算你咁多年嚟都係你睇到而家好多老人家填到消費券都係揾有都揾出現出氣，咁呢個角色係好重要嘅，因為市民要抒發到不滿咧，先至冇咁多怨氣啊嘛，咁居然就做咗呢個出氣袋，因為我哋係民選，我哋有呢一個擔當去做呢樣嘢。當你唔係民選嘅時候，我根本唔使睇你市民嘅面色啦，係嘛？我唔使睬你，我唔使理你。嗱，呢個唔係講緊佢個角色資源係咪擁有先，就算分區會擁有咗呢一個類似區議員嘅角色嚇，做一個諮詢架構啦。有埋區議會嘅資源啦，包括咗有人講話可唔可以有佢哋嘅辦事處啊，有冇薪酬啊咁。當你有都好，你唔係經過一個民主嘅洗礼，唔係經過一個選舉產生，你對市民嘅擔當咧係冇咗喺裏面嘅。 係咪主要係呢點啊？ 第二咧，呢個點第一啦，第二點就係喺政府層面嚟講咧，你當你唔係一個民選嘅一個程序產生咧，其實好多政府部門咧，都唔係咁尊重你嘅。其實到今天區議會咧，莫講話即係委員會咧，大會都有啲政府部門咧係唔出席。你何況分區會咧？ 咁到時其實亦都係將一啲民生係架空咗嘅啫。 咁、 okay. 我相信唔係淨係因為咁委任分區委員成為區議員就可以處理到而家呢個問題啦。 好啊，唔該曬，岑德成，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岑德成咧就係嚟自民協嘅，亦都係深水埗區議會主席。 要戰勝疫情，回復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種新冠疫苗。無論幾後生、幾強壯，都有機會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行政总裁冯康。 医生有医生的思维方式的，建筑师有建筑师的思维方式的，那你要知道他们那些特质才可以跟他沟通到。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系一啲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都有一啲即日筹嘅安排嘅。咁啊，通常就系朝早派筹啦。咁就俾老人家啦，或者12岁或者以上嘅青少年咧，都系可以系用到噶。咁寻日咧，政府系最新公布啊，就听日起咧会有5个特定嘅群组人士咧都可以用呢个即日筹噶。咁就每日咧都系夹埋成个即日筹，总共就系4100个啦。咁啊，开放多咗俾边5个群组咧，就包括一啲医疗机构嘅员工啦。學校的教職員、校巴司機、保姆、建造業工地的人員、餐飲業務和酒吧、酒館的員工，還有就是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護養院的員工的。那我們都想請其中一個的特定群組的界別和我們去談一下，究竟這個即日籌的安排擴闊到他們的時候方便到多少呢？電話旁邊就有香港建造商會會長林建榮。早晨，林建榮。 早晨啊，主持。 早晨，林建荣，我想了解一下而家建造业啊，即系包括晒地盘嘅工人又好，或者唔系工人都好，成个建造业界嗰个接种咧系点样噶？ 嗱，我哋不嬲嚟讲，嗰个建造行业系除咗呢个医疗行业之外咧，我哋系都系其中一个最高嘅行业。我哋而家大约都系有70%嘅接种率噶啦，已经吓。 嗯，咁但系你自己而家见到啲人未？打啦，仲有70%以外都仲有20%嘅人系未打啦，未打针啦。嗰、那个原因系啲咩咧？考虑系啲咩咧？ 嗱，当然啦，我哋尊重我哋个人嘅决定啦。咁我大多数我谂都做系喺度，即系其中一个元素可能系健康问题啊，或者其他嘢啦。咁但系唔方便都系一个主要嘅原因，因为我哋工人咧每日即系都要开工，咁甚至乎。佢哋赶紧工嘅时间，就算约咗，可能都去唔到。咁呢个系真真正正系一个比较主要嘅原因嚟嘅。 嗯，而家其实如果唔打针嘅话，地盘工人系咪要做定期检测嘅？一定 仍然系噶，冇错。我哋呢一个仍然系施行紧。咁啊，其实佢都即系头先所讲啦，我哋都有70%以上嘅工人都打咗针。咁其实而家我哋依赖呢个测检咧，都系少于少数啦。 嗯，依赖测检都系讲紧如果要免费，都系因为要有健康理由先可以免费噶嘛。如果唔系嘅话，都要自己俾钱噶嘛。工人系咪？ 嗱，暂时嚟讲咧，就做可以喺一啲邮局啊，甚至乎一啲便利店咧，都可以攞到一啲免费嘅。 嗯， 咁就当然啦，个数量唔多，咁但系足以咧供应翻一啲有需要嘅人士。 嗯，就系讲紧深喉唾液嗰啲系嘛？ 冇错，冇错，冇错。 嗯，但系嚟紧可能都逐步取消噶咯，呢个好似话。 系啊，呢个系政府嘅政策啦。咁、所以其实今次嘅可以即系筹咧，其实某个程度上系绝对方便到我哋啲工人咧，就行入个社区中心咁啊，出示个身份证，咁啊，如果系唔系咁多人嘅，即刻可以打嘅。咁、呢个真真正正系由朝头早7点几到夜晚7点几，咁佢喺翻工之前或者放工之后。其实真系方便到我哋啲工友嘅。 嗯，但始终即日筹咧就 即每日都有限額啦。咁而家亦都除咗長者，又有十二歲或者以上嘅青少年，同埋五個嘅特別群組。咁可能要爭，或者可能都要出現排隊嘅情況。係咪真係比起網上預約方便咁多咧？又 呢個係睇個個人嘅情況啦，唔係個即係嗰個即係工作嘅情況。喺我哋個行業嚟講係絕對嘅，因為佢即日走，即係換句説話講，佢可以放咗工就行過去睇啊，冇嘅，我聽日先打都得。咁同埋而家亦都可以揾家人幫你預約啦，預約咗夜晚再去即日知道自己個工作嗰個情況係點。咁呢個係雖然有五個特定群組啦，咁我諗我覺得都係方便到我哋啲工友。 嗯，就算你話放工先，佢好多時候派籌係朝早開始噶嘛，會唔會放工佢又未必攞到啊？ 嗱，啱嘅。咁但係朝頭早你個頭先所講啊，如果佢係唔方便，佢可以揾家人朝頭早去攞咗籌先，咁咪夜晚就放工去咁樣嘅情況。 嗯，我見你哋之前業界咪都推過啲外展疫苗接種，因為而家都成日都話要即係深入啲個社區，可能多啲外展隊去打疫苗咁樣。呢、這個你覺得你哋之前做嗰個反應如何？覺得如果多啲外展隊去地盤幫手打又得唔得咧？ 嗱，呢個絕對係有幫助，但係揾一啲適合嘅地盤做咧，都係有一定嘅困難。咁所以我哋都做咗幾次之後咧，就暫時嚟講咧，就喺地盤方面咧，就未有一個更加適合嘅地方。咁但係有啲大型嘅公司，佢哋係可以自動組隊，亦都要求外展隊去嗰度嘅。咁呢個就我諗唔係淨係我哋建築行業咧，我諗好多嘅商業機構都有咁嘅情況。 即所以是不是簡單講，根據之前經驗，可能外展隊的做法在地盤都未必咁容易做到，即是地方找不到，未必好，可能成效咁高，是吗？ 有一定的限制在度嘅。咁成效高不高呢？就如果你找得到一些地方合適，同埋周邊的地盤都多人嘅咧，咁呢個當然有個成效在度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好分散嘅，咁當然個成效係唔高嘅。 整体譬如你哋行业仲有冇啲咩方法去鼓励啲工人去打针？因为头先你讲到好多时候要赶工啦，可能时候即系建造业可能嗰个体力劳动都大嘅，打针可能都影响佢哋成个身体嘅状况啊嘛。仲有啲咩方法鼓励啲工人打针咧？ 其实我哋个行业界咧，都好多公司都已经系提供两日嘅打针格啦。咁亦都即系亦都有好多公司有抽奖啊、鼓励啊。咁我哋业界都系筹措紧一啲嘅相约嘅活动啦。希望能夠再鼓勵到我哋啲工友去打嘅，咁亦都咁講啦，即係未來嘅工程量咧係一路不斷咁增加。我諗大家都知道喺財委會亦都過咗好多我哋公務工程嘅項目喺度。咁工人係一個好重要嘅訴求，就係希望有工開。咁我諗亦都唔希望太過唔方便。我諗呢個誘因是足以令到他们呢就一路会继续会去打针的。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林建荣，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建荣咧就系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嚟嘅，同我哋讲到咧有五个嘅特定群组，听日开始咧就可以攞呢个即日筹噶啦。到咁啊，头先啊包括到讲到建造业嘅工地人员等等嘅。咁另外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题目啊，就系关于咧而家譬如喺社工方面咧有一个叫做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嘅，咁入边咧有一条咧都讲到话，如果香港犯咗一啲嘅罪行啦，或者其他地方犯咗一啲罪行，包括咩咧？譬如刑事罪行条例第43条啦，包括啲强奸啊、一啲猥亵侵犯呢一类嘅性犯罪啦，咁仲有咧侵害人身罪嘅条例，譬如讲紧谋杀啊，或者系看管儿童有一啲虐待嘅情况啊，或者涉及一啲咧拐带儿童等等呢啲罪行嘅话咧，都系咧会系涉及咧呢一个叫做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嘅，咁咧就系呢一啲罪行咧就会唔可以再做社工噶啦，如果你系有呢啲咁嘅罪行嘅时候，见到咧有报道咧就提到话劳福局咧就打算系修改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啦，咁啊同埋职工会条例啦，咁啊其中就讲到话国安法咧系会纳入呢啲唔能够担任社工嘅罪行，咁啊见到就话如果系国安法嘅定罪者咧，除非系获得社会工作者注册局咧全体成员系同意，咁否则咧都系唔可以做社工噶。头先讲到嗰啲嘅罪行啦。過往就係有呢啲罪行唔可以做社工，同國安法比又可以點樣比呢？如果將國安法納入呢一個嘅條例之中，係唔可以做社工嘅時候，對成個社工行業有啲咩影響呢？同一位嘉賓傾下，有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外務副會長張志偉，早晨。 系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张志伟，点睇明报呢个报道嚟嘅？寻日咁佢就引述消息讲，就话劳福局话打算改两个条例啦，国安法就会纳入唔能够担任社工嘅罪行啊。你哋点睇呢一个嘅说法啊？ 其实呢个我哋喺好几个月前咧已经收到一啲消息噶啦。咁基本上我哋觉得如果将呢个国安法纳入去附件二嗰度咧，其实同原本附件二嘅罪行本身咧，其实系唔系好相关啊，即系甚至可能有啲风马不相及。咁如果頭先主持你都提過咧，附件二裏面嘅罪行咧，其實基本上佢個原意係想保障服務使用者個人身安全。咁但係國安法同嗰啲罪行之間咧，其實有個好大嘅差異啦，同埋國安法本身嗰個嘅即係演繹咧，其實都非常之闊。咁所以對業界嚟講咧，其實都係有啲影響喺度。 嗯，咁即係咪過往見到其實多唔多社工係涉及呢一類型嘅罪行係而被取消呢一個嘅註冊牌照嘅？ 我印象中就冇嘅，應該嚇。 嗯。但頭先，譬如根據報道所講啦，國安法會如果納入去呢兩條條例入邊嘅一啲唔能夠俾社工做，因為犯咗呢啲罪行啦。其實國安法同呢啲罪行會唔會都有可能有一啲相似之處咧？即係譬如頭先講到，要保護個當事人嚟講，譬如如果國安法嗰個人犯咗嘅，有可能牽涉到一啲嘅分裂國家嘅行為，咁可能都屬於要保護當事人嘅一啲嘅範疇之一。這個會唔會都有一啲相近嘅地方？ 以而家個即係過去即係年多時間國安法實施咗之後，其實我哋睇到嘅案例咧，其實同嗰啲以前附件二嘅即係啲罪行咧，其實嗰個相關性係好低。咁你睇翻即係附件二裏面，譬如話嗰啲謀殺啊、亂倫啊、強姦啊，咁呢啲好明顯係對於我哋服務使用者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人身安全保障。咁但係如果國安法裏面呢，你睇返如果我哋喺社會工作守則裏面呢，都有一個叫做支持社會正義下爭取社會公義嘅一啲即係條文。咁呢個對於社工嚟講呢，都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嘅即係職責。咁但係即係喺社會公義呢個前提底下呢，其實唔一定政府所有嘅政策其實都係符合社會公義。咁如果喺咁嘅理解嘅時候，咁係咪我哋會好容易會代入咗即係干犯國安法呢個咁樣嘅陷阱裏面呢？咁我諗呢個咧係嗰個即係過去一年多裏面嗰個演繹咧，其實大家都明白嗰個紅線其實係好模糊嘅，咁所以就個影響就會心理影響特別大咯。 嗯，所以如果我想了解按照嘅程序，如果真係犯咗附件二入面嘅罪行，如果日後真係有包埋國安法嘅話，係咪一定咗罪嘅話就自動係冇咗嗰個社工嘅註冊嗰個牌照，定係都要經過一定程序？ 如果有一定程序嘅，如果個同事干犯咗干犯，咁佢係未到續期嘅話咧，咁可能就會有人去投訴佢干犯咗呢個干犯。咁如果有人投訴嘅話咧，咁註冊局就會啟動嗰個程序，咁就會由即係五人小組去做嗰個即係判斷，到底佢係咪應該受到懲處？最嚴重嘅就係除牌啦咁樣。咁另外，如果係一啲續證嘅時候，佢要申報翻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刑事罪行。咁如果佢干犯咗，佢申報嘅時候咧，咁呢個註冊局亦都會啟動嗰個程序咧，就去判斷到底佢應唔應該去即係批佢嗰個註冊。咁如果而家嘅程序咧，就係嗰、那個委員會裏邊咧，15個委員要一致通過，即係如果佢係干犯附表二嘅罪行嘅話咧，要一致通過佢先可以註冊。 咁所以就係話，如果佢頭先講到話一致通過啦，全體委員成員都同意，佢繼續做社工先可以做。但係你覺得一般情況下呢一個門檻係？ 呢個門檻係非常高㗎。非常高，因為我諗15個人要完全一致嘅話咧，其實都唔容易啦嚇。咁當中其實有八位係民選嘅即係社工啦，另外有7位咧就係呢個即係政府嘅委任嘅一啲委員啦。咁要喺75個人裏邊完全攞到個共識，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困難。咁所以如果其中有一個人反對嘅話咧，咁其實就已經佢做唔到社工。咁所以我諗呢個係一個幾高嘅門檻嚟。 另外我就見除了講到話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啦，或職工會條例咧，因為過往都有一啲做法，譬如話涉及一啲欺詐、不誠實啊，或者係三合會成員嘅罪行咧，被定罪咧，都係唔可以繼續任職咧做呢個職工會嘅職員嘅。而家如果喺呢個位度加入咗國安法， 嘅話，呢、這、一個有幾大影響呢？即、就、係、是、你哋作為工會個角度去睇。 我諗同一道理啦，即係如果有呢個情況嘅話咧，咁變咗工會啲理事，咁咪有部分咪唔能夠，即係如果佢真係有機會干犯到幹法嘅，咁佢咪唔能夠即係去出任呢個理事啦。啊，甚至可能令到嗰個工會咧係佢唔符合即係工會條例嗰個嘅即係規定嘅話咧，咁可能甚至會被 DQ 都唔頂添。 嗯，整體嚟講，你哋有冇問過或者接觸過勞福局？其實嗰、那個做法會係點樣？ 我哋就冇接觸過，但我哋都係聽到一啲消息。咁我估喺國安法呢個咁凌駕性嘅法例上高咧，我唔覺得政府會做一啲諮詢啦。 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張志偉，多謝你同、 okay, 你傾到呢度。 唔該曬你 ，OK， 好，多謝。 好，張志偉咧就係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外務副會長嚟嘅。咁啊，見到勞福局咧都有一個嘅書面回應，佢就話咧係根據香港國安法啦第九及第十條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咧係有職責採取必要嘅措施。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也都说是会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恐怖活动的工作，并且会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就说是赋予社会工作者注册局订定和检讨社会工作者的注册的资格标准，拟定一些工作守则，管理注册制度和处理纪律事宜，包括决定曾经裁定干犯刑事罪行的人士能不能够继续注册做这个社会工作者。他们就说正审视这个条例的相关规定和实施的情况，以便是履行特区政府在香港国安法之下的职责。另外社会团体包括就根据职工会条例登记的职工会，劳工处就会是配合特区政府整体的策略和工作，拟定相关的措施，促进咧系职工会嘅理事同埋职员咧对国家安全嘅概念以及咧相关规定嘅认识嘅，呢个就系劳福局嘅书面回应嚟嘅。有关呢个情况咧，我哋都会继续留意住啦。咁啊，今日嘅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听日再见，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张凤平。 定心呢本书系发扬日本嘅冲道瑜伽，冲道瑜伽。是由日本人冲正云创立，他出生于1921年，在1985年离世。 冲道宏自小体弱多病，锲而不舍追求各种健康以及让身心安定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要实际体验和奉献生活，他参加了联合国和平工作团，在被派遣到印度的时候学习了瑜伽，体验出瑜伽的奥妙。其后他以印度瑜伽为中心，将禅、东西方医学和宗教等加以体系化、综合化、科学化、现代化、生活化，创出独特的冲道瑜伽，最终目标是在于喜悦生活。 瑜伽大师龙川修是本书作者之一，他是冲正云的弟子，引述了冲正云的金句，学习事物的原则就是修破离。所谓修，是指彻底实践师傅传授的事物和学习的智慧。所谓破，就是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学会的道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事物。所谓离，就是脱离自我风格的框架，淬炼出最极致的智慧。 很多人都以为只要做啱动作，勤做呼吸法就是瑜伽，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动作和呼吸法，不妨自我创造专属自己的瑜伽。如果你是一位司机，大可以将开车当成瑜伽，并且在工作之中融入瑜伽的智慧。冲道瑜伽将这种的成果称为一人一瑜伽。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山下英子是断舍离生活法则的发起人，他语重心长地告诉读者，生命是最重要的，这句话非常之简单，但就因为太简单，好多人不清楚应该怎样运用，而这本书正是通过实际的范例教大家珍惜生命。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定心》，作者山下英子、龙川修，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